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绘本故事。这个绘本故事的名字呢叫做麦先生的旅行。妞妞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还在上高中，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绘本存在。而妞妞真正得到这本绘本不过也才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距离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已经有很多年了。妞妞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述对于这个故事的感受，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简单的喜欢或是不喜欢绝对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尽管先前妞妞一直盼望着能够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完整诠释，一直盼望着能够图文并茂的来重新的审视这个故事，一直盼望着能够印证一下在心里勾画了无数次的有关麦先生和那个小男孩的那些形象。可是当绘本真真切切的摆在面前的时候，妞妞却莫名其妙的失去了伸手翻阅的勇气。直到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才第一次将其翻开，把图画和那些熟悉的文字一一对应起来。这真的是妞妞第一次体会到打开一本绘本竟然会如此的需要勇气，读完一本绘本竟然会如此的吃力和费劲。但是尽管如此，妞妞绝对不是在说自己不喜欢这个故事，而且恰恰相反，无论何时，妞妞都会不加思索的对于投向他的那些赞美举双手赞成。也许这其中的道理就如同一个优秀的演员可以把一个反面角色演绎的活灵活现，以至于让观众身不由己的去恨屋及乌，不仅对这个角色本身厌恶至极，就连他的扮演者都要无辜的受到牵连，不得不跟剧中的反角一起去承受那些责难和痛斥。这个故事也是这样的，妞妞恰恰是害怕她的诠释太过出色和动人，才会前所未有的对阅读绘本表现得这样顾虑重重，心存忧郁。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但是妞妞相信它合乎逻辑。其实当初妞妞听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被称作麦先生的男人，自从儿子死后就放下了一切，带着儿子的泰迪熊和一把椅子旅行去了。他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条小径。然后在世界的尽头，他遇到了一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小男孩。小男孩身边仅剩下一个洋娃娃作伴。麦先生为孩子做了一把小木椅，他们肩并肩地坐下来，一起聆听鸟儿的歌唱和叶子在风中的对话。从那天起，他们就再没有分开，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一张大椅子，一张小椅子，一个泰迪熊，一个洋娃娃。就这样一起开始了旅行。这就是妞妞在许多年以前听到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已经记不清了，只是隐约记得是某位语文老师。初听的感觉是整个故事从头到尾就像一管萨克斯的吟唱，淡淡的，舞台上除了一束惨白的追光，再没有其他的修饰。妞妞一直在想，如果当时自己没有追问下去，这个故事也许很快就会被淡忘，就像许多酒吧和咖啡屋里无数次上演的曲终人散。但是当时的妞妞不由自主地问了，而问过之后一切都不再一样。妞妞的问题很简单，麦先生的儿子为什么死了？老师的回答也很简单，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孩子的家是因为战争而被毁的。 从那一刻起，妞妞的心里永远留下了这样两个形象和这样一些片段。一个是带着泰迪熊和一张椅子只身旅行的父亲，这个身影从海角到天涯，无数次的驻足眺望，无数次的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一个是站在废墟上的孤零零的小男孩，那个身影单薄而无助，一个跟他一样灰头土脸的不会说话的布娃娃，成为了家和过去的日子留给他的唯一的印记和牵挂。这样两个人因为战争而流浪，而流浪又使他们在世界的尽头四目相对，四目相对之间，他们同病相怜，同病相怜最终又使得彼此的旅途上有了一个伴。残酷与温暖，绝望与希望，就这样萦绕在同一个故事的字里行间，反差让这些截然相反的情感和意志都在各自的极端欲罢不能，达到了极致。而这种由趋向两极的挣扎所产生的合力，是指向一种生生不息的勇气和力量的。这种勇气和力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严酷的冬天里也会有最温暖的阳光。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故事结尾的麦先生和小男孩那样，昂首挺胸的迈步向前，不会再犹豫和彷徨。妞妞把这样一些印象和感受存留在心底，从高中到大学一路都没有忘。而且在学习国际关系的四年时间里，这个故事就随着出现在史书上和现实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在妞妞的脑海里时隐时现，以至于后来它几乎成为了妞妞脑海中对于战争的一种最具象化的图解，让妞妞痛恨战争，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希望。直到前不久的某一天，妞妞偶然得知这个故事的绘本已经在一年之前悄悄来到了中国。然后就是上周到今天，妞妞犹豫再三，终于决定在耳闻这个故事许多年之后，开始第一次近距离的图文并茂的目睹。现在就让妞妞一边翻阅，一边来给大家和自己心里的那个故事补充一些文字和场景吧。麦先生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三十出头的模样，所以麦先生的儿子死的时候一定还很年幼。麦先生长相斯文，生良瘦高，穿着深蓝色的西装，戴着深蓝色的礼帽。总之，这是一个很笔挺帅气的爸爸。这样的爸爸一定会有一个很可爱、很精致的宝宝。麦先生有一栋双层的别墅，还有一辆很像林肯车的跑车，所以麦先生为儿子创造的生活条件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原本还应该有一位非常贤惠漂亮的麦夫人，然而故事里的文字部分却始终都没有提到过这位女主人。不过我们的画家把这个故事补充完整了。你看，被麦先生抛在身后的那所房子，所有的窗子都紧闭着。很明显，在这栋房子里再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值得牵挂。实际上，对于任何一栋房子来说，拥有了彼此维系的生命的存在，才能够被称为归宿，被叫做家。妞妞终于明白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开头应该是这样的：战争夺走了麦夫人的生命，于是只剩下麦先生父子俩相依为命。而自从儿子也死于战乱之后，麦先生就放下了一切，带上儿子的泰迪熊和一张椅子去旅行了。 这不是度假式的旅行，那样的旅行会有明确的路线，而且是要计划归程的。而麦先生买的是一张单程票，可以去任何地方。他没有坐在车厢里，而是把自己的椅子放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的顶上。他就那么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跟怀里的那只泰迪熊一起极目远眺。如果火车靠站的地方有游乐园，麦先生是一定要带上泰迪熊和那张椅子去走一走的。他把泰迪熊放在秋千上，在月光底下，一边哼着比微风还要轻柔的摇篮曲，一边把秋千轻轻地摇晃。旋律里的那些温柔和爱意，既是代表爸爸的，也是代表妈妈的。如果火车靠站的地方有马戏表演，麦先生也一定是要带着泰迪熊和那张椅子去看一看的。而且他会在所有人都笑着离开之后，在空荡荡的舞台中央待上那么一会儿，因为他要跟他的小泰迪熊一起向那些环形的看台挥手致意，脱帽行礼，就像最优秀的父子搭档刚刚完成了他们最精彩最拿手的表演一样。后来麦先生来到了海边，他发现了一座沙丘城堡屹立在海滩上，于是他把小泰迪熊轻轻地放到城堡中央，然后自己背着椅子走到不远处，出神地凝望着城堡和端坐其间的那个小国王。那是爸爸对于儿子的一种特有的审美视角，一种特别的欣赏。再后来呢，麦先生带着泰迪熊和椅子上了轮船，每个傍晚他都会站在甲板上欣赏夕阳西下，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让小泰迪熊骑在他的肩头，因为爸爸总是希望儿子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麦先生就这样自顾自地走着，偶尔也会接受一些邀请到人家家里去做客。他一定会坐在自己带着的那把椅子上，然后把身边的椅子留给泰迪熊。也许家中原来的那个小家伙一直都是很憧憬跟着爸爸妈妈去做客的吧。尽管他平素里很顽皮，没有片刻的安静，但是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一定会慢慢地懂得作为客人还是应该懂一些规矩和礼貌的。我们自己不都是这样从不懂事到懂事的吗？再然后呢，麦先生遇见了那个小男孩，小男孩哭着告诉他战争毁了他的家。我们可以在这一页看到，天上到处是一些呼啸着的长着鲨鱼脑袋的轰炸机。于是当我们翻到下一页的时候，一片无边的废墟出现了。小男孩正在从废墟堆里吃力地拽出一个洋娃娃。这样的时候，不会有人介意一个小男子汉对于一个洋娃娃的依恋，包括小男子汉自己。因为当原本鲜活的世界在瞬间归于死寂的时候，任何一点曾经的印记都会让人得到些许的安慰。也许这些安慰都无力回天，但是对于绝望的生命而言，却很可能成为一种生的灵光，让厄运逆转。大家知道吗？麦先生给小男孩做椅子的那些原料也是从废墟堆里逃出来的，而他们一起并肩听鸟儿歌唱的地方就在一堆废墟之上。两个身影，两张椅子。那是一个很晴朗的夜晚，他们看见一道流星从天际划过。 在此之后，我们看到洋娃娃躺在麦先生的椅子上了，而泰迪熊躺在小男孩的椅子上了。再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肩并肩的上路了，怀里分别抱着泰迪熊和洋娃娃，身后分别背着各自的椅子。路旁的树梢上又开始发出新芽了，树下的草地上红色的野花静悄悄地开了。再接下来，他们并肩坐在火车车厢的顶上，大的那个抱着洋娃娃，小的那个抱着泰迪熊。尽管我们依然不知道这列火车要开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看到，无论是椅子上坐着的还是怀里面抱着的，都露出微笑了。那是像爸爸望着儿子时那样笑，像儿子待在爸爸身边时那样笑，像彼此在说欢迎回家时那样笑。说的太多了，原谅妞妞的啰嗦吧。一直在提醒自己点到为止，但还是忍不住要把所见到的和想到的都一股脑的告诉大家。不介意的话，想把一首妞妞最喜欢的童谣放在最后，名字叫做《花儿哪儿去了》。花儿哪儿去了？女孩们摘去了。女孩们哪儿去了？男孩们取走了。男孩们哪儿去了？当士兵打仗去了。士兵们哪儿去了？都埋进坟墓里了。那么坟墓哪儿去了？都被花儿覆盖了。